硬逼人家通向那个路是近还是远啊，能不能到达不可靠啊。啊，那么有人趁那个过去的是传统佛学老的办法了，现在要创新啊，有新佛学。你们想想佛学里头有没有新旧呢？连因缘自然都没有，哪里还有什么新旧呢？啊，有新旧，那我们套六祖的话说，二法了，二法就不是佛法了。啊，佛法所讲的是一，不讲二啊。啊，所以我们能够记到这个纲领的时候，才能够辨别真妄，啊，才不会被人欺骗。啊，佛法是没有真经，没有这个心经，啊，没有古经，也没有三世，啊，真正是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啊，虽然如是，又不废弃呀，天天在修行。啊，每一天读经，啊，拜佛念佛，啊，做种种自利利他的事业，并不费气。虽然天天在做，心地有清净，啊，这才叫真正学佛啊！啊，这个才叫做通达义理。那么佛在本经里面给我们揭示出这个因缘自然这个两种呢，都是妄心嫉妒分别啊，所以说揭示事情这个分别嫉妒但有言说都是义啊，只是虚妄分别而已啊，说说而已，是不是事实呢？不是事实啊，不但是你在这个法性里面找不到因缘自然这个意思，就在一切事项当中也找不到因缘自然这些事项啊。那么我也给诸位说好，这个扇子是因缘生的啊，这是有竹子有纸有人工啊，你这个解释这是对幼稚园小朋友的解释，为什么他无知，他不懂真实意啊，只能够从表层上解释啊。真意的是什么呢？真意就有就是空啊，空就是有啊，啊，因缘所生法了，我说即是空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寻业发心，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，生即无生，灭业非业。这个意思说的我们的确不太好懂，但是是事实的真相。你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你在这个一切法里头呢，得失的心没有了，取舍的心没有了， 一切法里头任运自然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，在一切法里头起心动念，才起心动念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当一个人没有开悟的时候啊，这个悟啊就是入佛之见啊，这个才行的，这个七大是如来之见的 啊，不是我们，不是九界有情的之见，不要说我们凡夫了啊，玄小之见都达不到啊，没有开佛之见，九法界有情众生都通通用的什么呢？实心，就是大实无实心啊，我们用的是这个。我们要拿前面这个比喻呢，就好比前面佛讲这个水与冰的比喻，就好像如水也结成冰，这个九法界有情众生啊，全叫小乘的六道，这是如水结冰。那么大开圆解是讲在教下，禅宗里面讲大彻大悟，净土宗里面讲得理一心，这是同样的境界。这是怎么样的？冰就化成水了，就是大实无实一心足啊，一变就变成妙观察平等性大圆净，成所说确实是四个，四个就是一个啊！你要执着一定有四个，错了，哪有四个？六祖不说吗？啊，一才是佛法，二就不是佛法，那哪来四个呢？所以四是一呀。啊，我们从这个一个心性，它的功用上，说出这有四个意思，是一个真心起作用。啊，正如同我们讲这个菩提心，三心，三是一，一是三，真有三个心，那就坏了，那哪有这个道理？啊，我们讲这个三心，我平常讲的很浅，啊，我讲清净平等慈悲，啊，那么这个三心，你有一个，必定具足三个，啊，你说我心很清净。可是我又不平等，那你这个清净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你这个清清净没有大慈大悲啊，不能慈悲一切，你这个清净心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！真正的清净心一定是大慈大悲，一定是平等一如啊，你心净心真正到平等了，必定清净，必定慈悲。你说我心很慈悲，慈悲一切，你的心一定清净，一定平等。一即三，三即一啊， 不会说是三个里头你只得到一个，没有这个道理，没这个道理啊，因为它是一嘛，一得嘛就都得了嘛，它不是二嘛。因此四智菩提，四就是一，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念佛人来讲啊，这是你真的念到离一心了啊，你研究教这一下开悟了，大开眼界了，这个时候就断食成之啊，转世成智，你自己晓得不晓得？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不会说，哎呀，我转了还不知道，没有这个道理。啊，没这个道理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你自己到什么境界，别人不晓得。功夫比你高的人他晓得，他看得出来，功夫不如你的人看不出来，功夫跟你平等的人看得出来，起码要跟你平等啊，或者在你以上的看不出来啊，在你以下的看不出来，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记住，那就是如来藏心就是真心，真心里面是本来无一物的，那么你要是起了有见，错误了，知见立知是无明本，你本来就有见，你再起了一个见解，错误，这是无明。你要做相呢，也错误，你造业了。啊，相是什么回事情呢？相是行业发心，非有非无。啊，你看眼前相的呢，非无啊，非无就是有啊。虽有怎么样呢？虽有又非有啊，不是真有。我们讲刹那生灭就是不生不灭，刹那生灭跟不生不灭是一个意思啊，不是两个意思。所以我们没办法悟如啊，往往听佛讲讲法的时候就把它看成两个意思啊，不知道啊，它是一个意思啊。你比如讲佛讲这个应缘所生法，我们不晓得，以为真的和应缘生法，哪里晓得应缘所生法跟那个不生不生的时候是一个意思，不是两个意思啊。这就是我们不解如来真实意。所以佛的意思他都是意在言外，你从言语上去曲解决定错误。所以马明菩萨在大乘起信论里面告诉我们啊，立言说相，立文字相，立心缘相，那你就得如来真实意了。你要是在这个三个相里头稍稍做一点点，如来的真实意就得不到啊。实际上如来真实意是什么呢？就是真如本性，就是法界全体 啊，所以不要又错会了，不要如来那释迦牟尼佛他的意思，他的意思与我什么相干的？他蛮有意思啊，啊，他那个意思就是讲的整个法界性啊，全体法相，无边大用，真实意思是这个。那么什么叫这个心里面不起见啊？这个不起见是不起心呢啊，不起心不动念，我们把话再说得浅一点，那就是不起遍计所执的这个念啊，不起遍计所执，不起遍计所执，那就不是嫉妒所起了。在一切相里头，要能够不执着的话，那就不是言语能够到了。所以经常常讲啊，言语道断，心性处灭。啊，言语达不到，所以叫你呀、啊、立言说相。啊，想象达不到，所以叫你立心缘相。啊，那么这个立的呢，你看全是立的妄心，啊，就是。八十五十一行力量妄行所起的作用，就是四智菩提的作用啊。这个时候你六根起的作用，你要观察啊，你的一切万象上起心动念就是平等心啊，平等性就是大慈大悲呀、啊！啊，你一切的动作都是尘所作啊，你的这个心的自受用是一片光明，就是大圆镜。大圆镜是自受用啊！啊，妙观察平等性尘所作都是他受用。我们才能有这个境界啊，这就是佛法里讲的实相，就是佛法常讲的第一义谛啊。如果在教下要不能大开眼界，那么我们的知见一定还是堕落在众生之间，众生之间上，但由言说度无实义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在佛法里搞什么？是不是都在搞着但由言说度无实义这都落空啊。所以我们要想的佛说法的本意，就是在破我们的执着啊。那么经里面显然的是给我们，这是就阿难来说的啊，因缘自然两种执着啊。如果我们讲执着的根本，就是人我执、法我执啊，什么执着都是从这个两种执着生起来的啊。果然把这个两种执着看破了， 放下了。其他这个境界就是你自己亲证的境界啊，也就是我们自己当前的境界。那就是实相的境界了啊！到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了，凡所有相皆是实相啊。那么你们再想想，凡所有相皆是实相，跟金刚经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是一还是二呢？是一不是二啊，这才恍然大悟。如果是二，那就有障碍了，离四就有障碍，四四就障碍。实相跟虚妄是一，不是二，离四无碍了，四四无碍。所以你佛法你仔细去观察，千经万论讲一法，讲八万四千法讲的是一法，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，一多不二啊，这是佛法。也正因为事实如此，佛说他一生呢49年没有说一句话，为什么呢？有说跟无说不二了，说即无说，无说即说啊。那么佛说是他也49年没有说一句话啊。有人说他说法得谤佛，如果你意思要真通达了，你说佛天天在说法，说无量无边法，说就无说，无说就说法。所以你说佛一生一句话没说，对；你说天天在说法，也对的，都没错。你要是不懂呢，你说佛说法错了，你说佛没说法也错了。所以你真正大意了，那真是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啊，一丝毫障碍都没有啊。你要不晓得这个意思呢，就处处都是障碍，处处成障。这个经文呢，这真正是讲到第一义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都要征求征求同学的意思。我们这个楞严经呢，是像这种方式啊，一句一句的细讲，还是我们寻讲啊？不必一句一句讲啊，因为这个经在过去啊，我们已经有2次讲过圆满。啊，全讲是什么呢？这经里头的精华的部分，我们拿来讲，天天都是很精彩的。啊，你比如像这个七大的这一段，啊，这一段讲完之后，下面这个火，啊，水风，这个都可以不必讲。地水火风啊，它性质大致是相同。啊，空我们可以讲讲，啊，空见，啊，识。这个都可以讲起来啊，底下这个三章就可以不必讲啊。那么这样一来呢，进度就快了啊。所以这个经文的时候不比啊，这个是逐句逐字来讲。好的同学们都是老同学啊，都有相当的根底， 仔细可以看啊。如果有问题的话呢，这个很重要啊。有问题的话，你就提出来发问啊，提出来发问啊。那么这样的时候，我们所以上一次跟诸位说过了啊，我们哪几个人发心研究楞严的啊，那我们用的这个本子要统一，这个很重要，本子要统一啊，就注解的本子要统一啊，经文当然没有问题，因为我们用圆印法师的注解，我们大家都用他的注解，因为你在里头有问题提出来，你说是哪一章哪一节，我们一看就晓得啊，这才方便答复。如果我们用各种不同的这个注解呢，这个答复问题就不太方便啊。圆印法师这个注解它有个好处啊，它是深入浅出啊，就是比较上浅，文字上比较浅，对我们现在人来研究楞严呢有很大的帮助啊。古注啊在文字上都比较上深啊，所以我打算呢，我们这个星期六的楞严啊，星期五的这个华严，我们选着讲，我们选着讲，但是欢迎大家提问题啊。那么华严没问题，大家都用啊这个清凉大师的注解啊，就是楞严经的时候呢，希望我们统一选注子啊。如果诸位要用我这个本子的话的时候呢，那么这个本子现在是没有单行本流通啊，这是楞严开蒙啊，我们可以引印，我们可以引印去，哪几个人要学的话呢，我们拿这个本子去引印啊，也可以啊，这个本子也做得非常之好啊，做得非常好，也做得很浅啊。那么这是我也征求诸位一点意思啊。另外就是大乘起信论呢，我们要细讲，因为那个关系太大啊。起信论要通达呢，是一切大乘教义都能通达啊，它真正是一切大乘经义理的精华啊，所以那个我们要细讲，不但文要细讲，连注都细讲啊，这个是应值得的啊。还有一个人弥陀经疏钞我们要细讲，这是帮助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一部非常重要的经典啊，我们细讲。除这两部之外，那么其余的经呢，我都想了我们选讲啊，我们一段一段来选讲啊，这样的我们就不受这个时间限制。你说一部楞严经我们再讲个三个月五个月就可以结束啊，我们再选一种经典来讲啊，但选的经典我们都选讲啊，所以选讲的时候，同学们这个经啊要从头到尾去自己看，去自己研究，有问题提出来研究讨论啊，就想采取这个方法啊，这样一来就很活泼了啊，不必说一部经啊哦要好多时间才能讲圆满啊，也许这样子同学们研究的兴趣可以能够提高啊。今天呢这个时间还有四分钟啊，那么我们就征求同学的意思啊，我提出了个办法，你们大家赞不赞成啊？这样好了，赞成的举手。哦，都好，大多数赞成，好，大多数赞成啊。那这个注解的本子哈，这个楞严注解本是用我这个本子，我们就引印啊。如果用圆印法师的本子呢？那么诸位自己去找去，圆印法师本子很多啊，如果有必要的话的时候呢，我们图书馆可以翻印啊，因为我晓得现在有人想印那个印这个啊，有几个同修发心呢 这个印的一些经啊，我们就希望他发心印这个云印法师的楞严讲义，这样也好啊，或者是看看富梅那边还有哪些经他还没有印的，我们已经要进把那个经费拿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给他改印这个云印法师的讲义也可以啊，我们就问一问哪些经他没有照相没有做版的就可以，我们就来改印啊，这也是一个办法啊。他已经做了版了那就不说了，没有做版的话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啊。那么你们同学们是这个本子就是欢喜的时候我们就采取这个本子啊，这个本子一共有十册啊，就这么厚的十册啊。那么圆印法师那个本子喜欢就用圆印法师本子也很好啊，这个嘛你们在柜台里面大家看看好了啊，看看的时候啊这个再做决定啊，再告诉我啊，我们的同一本子啊，考一下好了。